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327名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共事，北京11名候选人入围。 北京进一步放宽租房公积金提取条件。 本市最贵自住房今天开始选房。 2015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开幕。 全国铁路列车暑期运行图即将实行，北京首开到黄山高铁。 周末两天京城没有明显降雨，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消息，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六部门组织，近日主办单位审核确定了本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327名，正在进行全国公示。其中来自北京市的推荐候选人共有11名，他们是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廖李纯、金九高，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金汉、苏世龙，诚实守信模范候选人张涛、肖英，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赵玉、陈敏华、高宝来，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严志国、任全来。评选表彰活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广大群众踊跃推举候选人。这次评选表彰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条战线、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经过逐级推荐、层层审核、媒体公示等环节推荐候选人。全国活动组委会对各地及军队系统推荐程序和候选人资格事迹进行了认真审核，报经中央文明委审定，公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327名，其中助人为乐类71名，见义勇为类63名，诚实守信类63名，敬业奉献类71名，孝老爱亲类59名。这些候选人来自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分布广泛，事迹感人突出，社会影响重大，最小的17岁，最大的100岁。他们包含了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教师、社区居民、基层干部、公安干警、企业管理者、个体劳动者等不同群体，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示了当代中国人崇德向善的精神风貌和整体道德素质。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2015年夏秋季征兵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要求以征集大学生入伍为重点，继续发挥首都高等院校集中、高素质兵员潜力巨大的优势，再接再厉，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北京卫戍区参谋长李建波主持会议，副市长张延坤介绍了国家和本市征兵主要政策规定。卫戍区副司令员吴爱民部署征兵工作，卫戍区副政委孙桂新宣读先进单位表彰通报。市委常委、卫戍区司令员潘良石在讲话中要求深挖兵员潜力，严格审查把关，依法规范征集，坚持质量第一，确保把更多优秀青年征集到部队。王恩顺讲话说，征兵工作是国之大事，建军之本，征集更多高素质青年入伍是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青年学生成长的重要举措。要以征集大学生入伍为重点，继续发挥首都高等院校集中、高素质兵员潜力巨大的优势，深入宣传动员，进一步调动高素质青年参军入伍的热情，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确保征兵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6月25、26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就本市急救医疗服务工作及相关立法情况进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参加调研。25号， 代表一行先后来到北京急救中心、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实地查看救援直升机、特种车辆和急救物资储运情况，参观急救医疗知识培训和宣传普及展示，了解120999急救热线平台运行和协作指挥情况。在26号的座谈会上，代表们听取了市卫生计生委、市红十字会、市政府法制办关于本市急救医疗工作整体情况和相关立法情况的报告及立法建议。杜德印在讲话中对急救医疗工作者致以敬意，他指出，立法中要进一步明确急救医疗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性质内涵，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急救医疗建设规划、布局、选址等方面的职责任务，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统一指挥、规范运行的体制机制，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及时、准确、高效的急救医疗服务。据介绍，急救医疗立法于2011年12月正式立项，目前初稿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一审。市领导刘继刚、孙康林、张延坤，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毅参加调研。 新闻广播消息，十三五期间公众最希望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空气污染仍然高居榜首。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居民社会调查首期环境篇的结果日前出炉，本期调查共完成问卷6617份，参与调查人员80%为北京居民。在未来5年你最希望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调查中，94.2%的受访者一致认为是空气污染，其他希望治理的生态环境问题依次是水体污染、垃圾污染、扬尘污染、土壤污染和噪音噪声污染等。多数人认为在大气污染治理中首先要控制机动车污染。另外，在垃圾分类执行问题的调查中，高达49.5%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如何对垃圾进行分类，45.5%的受访者表示嫌麻烦而不愿意对垃圾进行分类，还有5.7%的受访者表示从没有关注过垃圾分类问题。 拥抱京津冀，共谋新发展。 德国首都柏林是一个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在人口和城市布局上都呈现多中心和分散化的特征，市民生活出行相当方便。柏林多中心制的分化理念为解决困扰北京多年的城市病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来听外语广播记者吴梅红的报道。 柏林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人口密度大，道路窄，但是生活在柏林的居民却从来没有遭受过大城市病这样的困扰。在北师大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孙进看来，这主要得益于柏林多中心制的城市规划理念。 柏林呢分成12个区，居民办什么手续呢基本上就可以在自己区内解决，工作的话是多中心制啊。德国企业其实非常聪明的，他们是分散的，哪儿便宜他们去哪儿，很多人可以就近上班、就近上学、就近看病、就近解决各种手续。但是我想根本性的区别倒是均衡配置，就是在全国啊，这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提供均等的生活条件。 服务于德国旅游推广的张朝辉把柏林比作一部精密运作的机器，城市运行是基于实证的科学理性的规划。 公交车的设置站点它是有数据依据的，我是有一次在坐这个公交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拿一个本在记录前门中门后门，他都很快的数一遍，然后就坐下记录，然后等着下一站记下时间，这个都是有数据支持的，什么时段的流量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怎么样设计更合理，不是说是拍脑袋，我感觉就 OK。 事实上柏林今天的城市布局很大程度上来自民意的选择。孙进说， 他们城市规划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叫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从规划开始到最终的结束涉及到了这些公众当地的居民，从开始就参与提供建议，这样就保证他们这个城市规划设计呢会符合人们的需求。 北京日报消息，就算没有租房发票，只要家庭名下在北京没房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北京住房公积金昨天晚间发布通知，推出这项便民手续。通知中称，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在北京行政区域内没有自有住房，而且是租赁住房的， 可以提取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职工如果租住的是公租房，可以按照实际房租支出全额提取。如果租住的是商品房，职工可以提供无房产证明的，就能以每人每月提取不超过1500元的上限提取公积金余额。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本市目前最贵的自住房项目恒大名都自住房项目今天开始选房，优先家庭中近40户才能买一套房子，这也意味着非优先家庭基本选房无望。恒大名都项目位于朝阳区来广营地区，销售单价为28每平米，价格仅次于还没有入市的丰台区白盆窑自住房项目，是目前入市销售的最贵自住房，能提供797套房源，其中近90%都是80平米左右的两居户型。相关负责人表示，近30000户优先家庭被按照摇号顺序在3天内选房完毕，如果房源提前被选完，将通过电话和短信通知后续家庭，不用再到场选房，提醒申购家庭注意留意相关信息。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2015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从昨天开始到2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81个国家和地区、30个省市自治区的987家旅游机构、旅游企业参展。其中，国内参展单位659家，国际参展单位328家。阿尔及利亚、孟加拉、科特迪瓦和毛里求斯都是首次率团参加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在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中，特价旅游产品展卖是最受欢迎的，众多知名的5A级旅行社都会带来几十条甚至上百条价格优惠的国内国际旅游线路，最高优惠幅度近10000元。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在昨天开幕的北京旅游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一带一路成为旅行社的热门产品，境内境外陆上海上线路丰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丝绸之路所涉及到的旅游目的地，有的并不为游客所熟悉，比如国旅总社推出的一带一路特色产品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线路、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线路。国旅总社出境旅游部饶田说， 今年就特意把巴尔干半岛也在一带一路之上的斯洛文尼亚还有克罗地亚放进来，这俩国家非常美，因为这些国家相对宣传少一些，也是希望能借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吧，宣传上能够更出一些彩。 康辉旅行社更是把整个丝绸之路连起来，推出了超长线路。康辉旅行社的郭玉说， 从北上广出发，大家都汇聚到西安，然后走敦煌、走武威、走新疆，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境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再飞向欧洲的罗马和米兰，返回到德黑兰，从德黑兰再返回到北上广。 这一线路一经推出，咨询和售卖情况好过预期，要归功于国家战略的影响。 这种连线旅游产品的研发角度来考虑来说，非常难去整合的，如果没有一带一路的话，可能它会碎片成若干个产品。 一带一路战略拓展了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同时随着中国游客旅游经验的逐渐丰富，旅游需求多元化，也增加了一带一路相关产品的变化。比如凯撒旅游率先推出伊朗自由行，凯撒旅游北京分公司的金童说， 他们会选择这个伊朗产品，都是走过很多国家的了，比较喜欢文化、喜欢历史的，做了非常充裕的这个攻略。 一带一路旅游先行增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土耳其大使馆文化新闻参赞台风说， 一带一路是个大政策，伊斯坦布尔就在丝绸之路上，现在中国游客不断增加，了解土耳其，我们也推出了电子签证的简化措施。 不仅是出境游、境内旅游，今年暑期的热门线路中，宁夏、陕西、新疆等地也把旅游体验与一带一路相连接，旅游的触角伸向更少为人知的丝路之旅。 记者昨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全国铁路列车暑期运行图将从7月1号0点起实行。这次调图后，北京南站将首次开通去往黄山的高铁列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 北京南站售票部门负责人董方告诉记者，按照新的运行图，南站将新增九对高铁列车，其中的七对都是京沪线上的列车， 其中有去往福州的三对，厦门北的三对，首次开行的还有黄山北的一对。 董方表示，这趟开往黄山的高铁为高351次，全程只需要6个小时，而开往福州的高铁也增加到了5对，同时南站还加开了去往沈阳方向的高铁，进一步缓解这个方向的客流压力。 七一调图之后，北京南站去往沈阳北和沈阳站的高铁增加了2趟，那么这样呢，北京南站始发去往沈阳方向的列车一共有4趟。 北京西站在此次新的运行途中也有不少变化，将新增旅客列车5对。西站宣传部门负责人宋婷婷介绍， 这里面含着一对管内北京西到石家庄的高6721，有3对都是北京西到贵阳北的，另外呢有一对是北京西到深圳北的动卧列车。 同时西站还将停运2趟旅客列车，分别是到贵阳北的动915次，到怀化南的高441次。宋婷婷进一步介绍， 原来呢北京西的快571次是运行到龙岩站，那么从7月1号以后呢就要延长至厦门站。北京西站开往重庆北站的快619次，经过这次调图呢，改为直达特快，车次呢也相应的变更为直95、96次，也是提醒了购票的旅客呢注意。 据了解，铁路暑运将从7月1号起到8月31号为止，共计62天。7月1号零时起实行暑期铁路运行图，9月1号零时起恢复基本运行图。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昨天是626国际禁毒日。市禁毒办、市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北京网络行业协会、首都互联网协会、新浪、网易、搜狐等13家单位共同签署了禁毒承诺书。承诺书要求，网信部门主动清理涉毒有害信息，电信运营商协助禁毒部门加强网上毒品信息巡查监管，配合开展打击互联网涉毒违法犯罪活动。网络协会门户网站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携手搭建互联网禁毒平台，形成网络禁毒全民参与的局面。 由海淀区禁毒办、区教委等部门建立的禁毒教育基地昨天举行揭牌仪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走进海淀区禁毒教育基地的展示大厅，中小学生们立刻就被这里展板展台上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吸引住了，一些互动内容尤其受到大家的欢迎。 干嘛呢你这是？ 我正在画这些有毒品的。 一共找10几种啊？这是 10种。 这个展厅占地550多平米，分了7个区域， 一个是中国禁毒史的一个历史回顾区，仿真毒品的展示区，互动区，针对全区的学生呢，分批次的变成课外的一堂课，定期的来教育基地呢来参观来学习。 师生们对这种寓教于乐、内容形式新颖丰富的禁毒教育方式都表示肯定。 还是要提高防范，毒品给人们的危害特别大，毁害了许多家庭。 弄得挺有新意的，他对这个毒品有一定的认识，他就能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对身边的家人都会有一种劝诫，一种警示。 近年来，随着新型合成毒品的大量出现，青少年吸毒人数在逐年上升。海淀公安分局禁毒中队中队长李伟明介绍说， 这个吸食毒品呢，现在最年轻的呢，可能就是11岁，年龄日益的低龄化这种态势呢，现在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很多中小学生呢，并不认识毒品的危害，都怀着好奇的心理、尝试的心理。个别明星这种吸毒呢，有一种负面的影响，青少年的宣传呢，已经迫在眉睫了。 海淀区禁毒教育基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让大家能够了解毒品的危害性，对人身体的造成的伤害，对家庭、对整个社会有多大的影响，使他们远离毒品。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持报道，故宫博物院日前首次公布了正在编制中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的内容，作为解决故宫现存的文物保护与展览展示之间矛盾的依据。到2025年，故宫建院100周年时，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将一一实现。规划提出，将把大量与皇家宫廷文化无关的可移动文物挪到故宫北院区保管展示。紫禁城内目前被占用为办公场所的文物建筑将逐渐腾退，大部分行政部门将迁出紫禁城红墙之外。为了恢复紫禁城区域的历史原貌，除了紫禁城内的开放区域比例将在2020年达到80%之外，还将移除紧邻城垣栽种的树木，将西河沿、内务府等区域的建筑风貌按历史原状恢复。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清晨和傍晚，本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明显的阵雨和雷阵雨。随着冷涡天气系统的渐行渐远，市气象台预计今天早上京城有大雾，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明天傍晚西部、北部地区可能有阵雨。另外，今明两天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显得比较闷热，市民要注意防暑降温。 北京中考的最后一科外语考试昨天上午结束。专家分析，今年的中考英语试题在难度结构上做了适当的调整，从整体上降低了难题的比例，更加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察。今年英语的作文题围绕着北京申办冬奥会做文明中学生这一话题展开，话题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引导学生从我做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市公安局和市卫生计生委共同设计的北京市出生登记生育服务证办理流程图日前亮相首都之窗网站。这次推出的办证流程图涉及办理出生登记、办理一孩准生证、二孩准生证以及出生医学证明建发等四部分内容。 北京至福州高铁今天上午8点正式开始售票。据介绍，7月1号以后新增的8列至福州方向的高铁，沿途主要停靠福州、厦门、黄山等旅游城市。 北海公园第19届荷花展从现在起到8月10号举办，期间共展出各类花卉20000多盆、特色精品荷花900多盆以及各类水生植物300多盆，为游客打造荷花文化盛宴。 第一届北京百合文化节暨第四届荷兰百合日中国区活动昨天在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幕，现场的百合种植面积达到1000亩，形成世界最大的百合主题公园。百合文化节持续到7月31号，每天的营业时间为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成人票价80元，学生和老年人票价40元。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6度。今天早晨本市雾气较浓，东南部能见度不太好，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本市天空云量依然较多，大部分时间有利于假日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驱动前行。沃尔沃 S60L 全系搭载 Drive E 一驱智能科技，拥有 T3、T4、T5 等多种动力组合，让每滴燃油释放更大效能。另有 T6 插电式混合动力，内含306匹马力，更可实现53公里纯电动行驶里程。心强大，才能力从容。沃尔沃2016款 S60L 全新登场，贵宾热线400-678-120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帮哦。 今天限行，不能出去玩了。 不用担心，即日起到6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修车险，商业险保费满3000元即送新能源车租车券，最高可达200元，可畅行1天呢。 绿色出行共享蓝天，太平洋直修车险10108888。 我的他应该是传统的， 我 还应该是新兴人类。 嗯，笑我。 他细心、热心，还有耐心。 是我。 他时时处处都会为我着想。 没错，肯定是我。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我，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立足传统广播，努力开拓网络新空间。 他一如既往的真诚体贴，细心规划属于我的私人定制。 我们永远在一起。 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6515-0023，北京广播广告网。 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去哪儿网涉嫌霸王条款，专车券使用设陷阱；公共区域免费 WiFi 鱼龙混杂，潜藏信息安全隐患。下面是详细报道。刘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工作的原因，他经常乘坐飞机，之前用去哪儿网购买机票的时候还捆绑支付了去哪儿网88元的专车代金券，但是在6月19号使用去哪儿网的专车接送服务时，自己花钱买的代金券却不能用了。刘先生认为去哪儿网相关规则有霸王条款之嫌，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由于经常出差，刘先生曾经多次使用去哪儿网的专车服务，前期有优惠活动，他就购买了几张88元的代金券。之前一直使用正常，但最近一次却发现使用规则发生了变化。 我在网上支付时就发现88元的代金券告诉我不能用，我跟去哪儿网客服多次电话联系，他们就是说你选的车型不对，因为选的优选车型就不能用。 在去哪儿网的手机应用软件上，记者可以看到在接送机的选项中，可选择的车型包括经济型、优选型、舒适型、豪华型等多种类型。去哪儿网的客服告诉记者， 是88元代金券的话呢，您一般的都是可以适用的是舒适型、豪华型啊，但是您20元的话呢，可以使用这优选型的车。 按照这个规则，刘先生只能打舒适型、豪华型的车才能使用手上的88元代金券，但由于事先并不清楚规则变化，刘先生打的是优选型车辆，而且优选型的车辆价格也不低，在20公里以内的价格都是88元，超出的距离以每公里3.5块计算。刘先生还说， 我这个票是我花钱买的，88元不是我获得赠送的，花了钱买的代金券为什么不能用？ 目前刘先生已经就此问题向去哪儿网进行了投诉，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并没有收到答复。对于刘先生的遭遇，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邱宝昌表示，在没有明确告知规则的情况下导致信息不对称，去哪儿网的做法存在问题。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当中，他伴随着所谓的优惠券呐，附赠一些商品和服务啊，这个应该要真实、准确、明白、清楚地告诉消费者这个券的使用金额是多少，使用的方法。所以，一个企业要想持久的发展，要让消费者能够信任，就应该明明白白让消费者消费，让消费者充分自主地去选择这种服务。 新闻热线近期关注了公共区域免费无线网络的问题，在实地走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写字楼、商场、汽车站等公共场所也遍布着许多不用验证即可连接的无线网络信号。不少市民担心像这种来历不明公共 WiFi 会威胁用户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安全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种免费的话可能很容易就会被破解，因为现在的黑客的手段还是挺厉害的。 手机上一般都是连什么支付宝之类的，连上的免费 WiFi 都有种担忧吧，安全性肯定是一个方面。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信息安全系胡建斌教授表示，公共场所诸多免费 WiFi 没有实名认证和加密措施，致使用户信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这种公共的 WiFi 啊，没有什么提供强的认证或加密的手段，我们如果连上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息上网的包括登录啊，很多信息啊都会被它给从中间截取，因为你的信息泄露以后啊，它很难判断是从哪个地方点出去的，而且有很多的这种泄露的就是通过这种从 WiFi 出去的，只不过他把你的信息收集以后再整理啊、打包啊，再去那个黑市上去挣钱。 对此胡建斌教授提醒， 他这种免费 WiFi 提供的目的是什么呀？有些是为了商家做广告，植入广告，有些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做一些用户体验的一些改进啊、提升。但是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把你的数据收走。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讲的话，就不要去蹭 WiFi， 就是在未知的 WiFi 的情况下，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用的时候啊，你尽量的就不要去做一些比较敏感的操作，比方说你的一些口令啊、支付啊，也甚至包括收取邮箱的密码等等。 同时，胡建斌教授建议，尤其在繁华的商业区，市民要提防不需要输入密码或验证的公用 WiFi。为了防止被钓鱼，手机的 WiFi 也最好不要设置为自动连接，以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